我是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传染病是人类可以不得的疾病，也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树立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充分地利用科技创新成果，营造良好的健康生活环境，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传染病落后大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去。 我是北京小唐山医院的平昭，重视康复医疗，早期康复治疗就是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贡献。我衷心地为大家的健康加油，欢迎您每天下午4:30收听我们 FM 107.3，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下午5点刚刚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双休日的天气情况。本周的双休日期间呢，会有一次阴晴转换天气，周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西部北部地区会有小雪出现，周日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新的一股冷空气南下会影响本市。总的来看，双休日白天天气还是不错的，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也就是周六，晴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4度。周日是阴转晴的天气，南风2-3级转北风3-4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4度。总的来看，双休日天气不错，适宜出行以及户外活动，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目前环路方面的东二环西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桥西路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晚高峰已经来临，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小寒大寒冻成一团，小寒标志着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中医上讲，寒气燥邪伤胃，小寒之后如何养胃，冬季万物蛰藏，如何补充元气调理身体，冬季养生有哪些常见误区？您是在正确进补还是盲目乱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丁阳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寒养胃有讲究。